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67集，王爷的奶爸生活二。出了门，赵普给赵真买了串糖葫芦，拉着他的手大摇大摆往太学的方向走。走到太学门口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胖胖的侍卫带着人从太学门口跑过，似乎是巡城的官兵。这样子还挺有趣的，那个白白胖胖的领班看着十八九岁，但后边的侍卫却都是二三十岁的大老爷们。 这年轻人莫非是什么名门之后？ 赵普仔细想了想，又觉得不可能，名门之后哪有舍得子嗣来当个普通侍卫的。这时有些侍卫就问那个白胖的领班， 彭大人，今天贡品到，我们要不要去西城门附近转转？ 傻不傻，多做就多错，少做就少错，贡品安安全全的倒是应该的，功劳也该是护送贡品的人的。可是万一出了什么事儿，那附近的侍卫就得第一个遭殃，那些送贡品的正好将错就错，推在侍卫身上，到时候替人背黑锅呀。当然是去城南了，那边今天有急事，抓几个小贼就交差了。 说完，那人带着一班随从走了。赵普正从他身边经过，微微笑了笑，摇摇头。 难怪年纪轻轻当的官比年纪大的还大呢，原来是个机灵鬼。 赵普也没多想，拉着赵真进太学。小小的赵真手里拿着半串糖葫芦，瞧着那一班跑远的侍卫，大眼睛一眨一眨的跟着赵普往里走。太学里，学生们还没下课呢，读书声朗朗。赵普和赵真总来，太学的管事也不拦着他们，路过的夫子也都跟他们打招呼。林夫子正好路过，就见赵普正抱着赵真欣赏那块先皇上赏赐的白玉璧呢，就笑呵呵地走过来。 有王爷，皇子殿下。 赵普和赵真一起转脸看他，神情举止都有些相似，林夫子忍不住笑，果然是同一血脉。赵普一看到林萧夫子就头疼，赵真也认识这个夫子，是让他认字的。 九王爷，书背的怎么样了？ 林夫子凑过来刚问了一句，赵普突然啊一声，吓得林夫子一蹦，就见赵普指着门口。 哈，哎呀，那个人像是书院的学生，逃学了。 是吗？ 林夫子赶紧追出去看了，赵普松了口气，心说八哥怎么还不下课，正想着小赵真拽住他袖子。赵普低头瞧，小赵真仰着脸。 周叔，要吃书。 赵普本想带赵真去茅房，不过想了想，又停下了脚步，随即坏笑着回到玉璧旁边，指着玉璧。 嘻嘻嘻嘻嘻，那在这儿尿吧，看谁尿得高。 说着赵普自己也解裤子，于是赵普和赵真俩小孩在这块先皇御赐价值连城的白玉璧上留下了两泡童子尿。刚尿完，就听到一旁有人喊了一声， 要死了。 赵普和赵真转脸一看，就见八王爷正好下课。八王爷下课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出书斋，因为通常赵普已经和赵真在院子里等着了，这俩尤其是赵普晚来一会儿说不定就闯祸了。这不，一走出来就看到两人竟然对着御赐的宝贝撒尿。 紫兰。 八王爷温润公子的形象瞬间消失，被赵普气得跳脚。赵普对赵真使了个眼色，两人一提裤子转身就跑。八王爷身边还有个皮肤黝黑的少年，看到此情此景也是笑着摇头。 九王爷和小皇子都很活泼嘛。 简直无法无天。 袭人，你也来，我们去太白居吃饭，你帮我教泽兰练字啊。 那黑皮肤的少年点头，也跟着走了出来。此人是谁？自然是包拯、包袭人。八王爷和包拯在太学正好是前后座，入太学第一天，八王爷就觉得这位黑炭一样肤色的同学绝非池中之物，日后必定是大宋的栋梁之才。八王爷对包拯欣赏，包拯对八王爷也十分欣赏。这位王爷不止外貌俊美，气度非凡，再有就是气度雍容，睿智谦和，难得的是脾气温和，心地善良，简直整体拉高了整个大宋皇族一个档次。当然了，这世上还是有一个人能让温和的八王爷彻底暴走，那就是赵普。这位小王爷的威力包拯可是见识过的，那简直是个上天入地的混世小魔王。不过这位大宋朝最小的王爷却也并非是被宠坏的二世祖，他不似普通的皇子皇孙，像养在金窝里的猫。此人是虎，深山之虎，或者广袤草原上的鹰，绝非凡品，日后必定有翱翔天际的那一天。赵普因为天生双眼瞳色不同，当年又有用心险恶之人谣传银眼妖童会带来战祸，因此就算他娘十分得先皇喜爱，依然险遭杀身之祸。他娘本是外族公主，性格刚烈，抱着幼子离开开封回大漠，直到赵普三岁先皇驾崩，新皇登基，觉得皇子遗落在外不成体统，才将母子俩接了回来。赵普已经在草原上生活了三年，因此性子相当野，皇妃身体不好，就将赵普交给了自告奋勇照顾幼弟的八王爷照顾。于是赵普和同样因为种种原因交由八王养育的赵祯生活在了一起。转眼赵普已经在八王府住了两年了，赵祯也从婴孩长成了三岁的小娃，叔侄俩感情甚好。而八王爷则是成了皇朝当之无愧的超级奶爸，虽然这奶爸自己才刚满18岁。赵普三岁那年入八王府的时候，甚至连汉话都不会说，八王爷每天把他抱在膝盖上，一句一句教他说话。幸好赵普极聪明，一教就会。另外八王爷发现赵普的性格简直无所畏惧，而且天性好动，是个练武功的奇才，而且似乎有什么人在教他武功。赵普的功夫一天比一天好，起先是一个影卫抓不住他，之后发展成两个，再是三个，现在一大群影卫被他耍得团团转。到了太学门口，八王爷终于抓到了赵普。其实是赵普不跑了，因为怕八王爷跑急了摔跤，跑累了的八王爷一手搭着赵普的肩膀，一手撑着膝盖直喘气。 哎，我说皇兄，你好歹锻炼锻炼，别总是念书，书呆子多不好，吃猫食还没力气。 八王爷气喘匀了，伸手抱起赵祯，拽着赵普的手， 走了，吃饭去。那天夫子让你背的书背了没？ 背来干嘛？一会儿包兄给我说一遍，我就会背了。 没大没小，要礼貌啊，叫包公子。 那不成，他是我兄弟。 赵普一拽刚刚走出来的包拯，包拯哭笑不得，对赵普浅浅一礼。 王爷。 说着，包拯又对八王爷怀里的小赵祯拱了拱手。赵祯对包拯挥了挥小手，包拯笑了笑。 八王爷怀里这位可能会是未来的皇帝，会不会日后像八王爷一样太好脾气了呢？ 众人往太白居走，赵普拉着包拯塞给他一本书。 那包兄，我有几篇看不懂，一会儿给我讲。 好。 包拯点点头，看着手中一本书，想起些往事。 说起来，赵普为何让包拯帮忙讲书呢？ 这还要从半年前说起。半年前，八王爷刚刚认识包拯没多久，那时候为了管束赵普，皇太妃请了太学的林霄夫子教导他。赵普刚开始根本不服管，林霄夫子教他简单的东西，却发现赵普记性极好，明白意思就会背，只是这样让夫子更觉得此子恃才傲物，将来会变得傲慢无礼，于是就想杀杀他的锐气。那一日，夫子留了一本书给他看，让他三天内背出来。赵普本来都无所谓，反正一般的书他看两遍就能背了，只是那次他翻了一天，发现好多好多字儿都不认识，而且也不懂什么意思，于是就有些为难。赵普跟他的好友欧阳绍征一起研究了一下，欧阳家里世代武将，那点学问还不如他呢，自然也不认识。但是赵普又不肯问林霄，总觉得服软了似的，丢面子，但是不背出来又叫他笑话。于是赵普问八王爷，八王爷知道林霄夫子要杀他锐气，就告诉他可以去太学的藏书阁找找词典或者古籍的注释，总之要自己想办法。赵普第二天还真的跑去太学，溜进了藏书阁。这么巧，那天包拯也去藏书阁找书，就见角落里稀稀索索的，心说这藏书阁不是闹耗子了吧，于是走到拐角看，就见一个四五岁的娃娃正翻好几本书，抓耳挠腮的念着字儿。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